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8号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22项改进服务管理的新举措将在2019年一季度之前分期分批实施。其中，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的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换发或者补发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申办出入境证件的签发时限缩短到7个工作日等5项的便民利民新措施将在今年的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近年来，出国出境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国内外的各种利好政策呀也是越来越多，让大家的感受呀是越来越方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越来越便捷的出境游。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很快就要到了，另外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会跟大家先说一说国内外的一些利好的政策，给那些准备出行的朋友做一个提醒，祝大家旅途愉快，然后还有一些和旅游相关的资讯内容带给大家。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五爱全球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专家贾颖。你好贾颖。 你好主持人刘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颖。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现在的出境游是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省事儿了。总之吧，就是越来越舒心了。 对，尤其是从我们的这个出国的大的证件上，现在全国的这个系统上来说，会有一些新的一个举措。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就是公安部这个新的关于我们出入境证件方面办理的一些个新的一个利好。首先，这个利好我们这次的一个新规吧，可能关乎到我们的这个自由行的出境游客或者是商务的出境游客几个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点是它的这个关于出入境办理证件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变化。那么以前我们办理出入境证件，比如说去办护照也好，办港澳通行证也好，或台湾通行证也好，大概基本上因为省份不一样，它时间不是特别就是完全相同，但是大约都是在2周左右的时间。 没错。 那么有些地方可能是还可能有流程和需要和这个出入境管理局进行预约，预约以后在的2周，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一般情况我们在证件上可能要准备2到3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现在的新政以后，要求公安部要求是缩短到7个工作日，也就是1周半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个近期出行的时候，这个证件来不及办，那么现在就有至少加快了很多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要方便一些。 没错没错，前面我们就说到了啊，现在呢是普通的护照，还有往来的港澳通行证、往来的台湾通行证，这个时间呢是从以前的，我记得以前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0到15个工作日，一般情况下 差不多。 现在呢是变成了7个工作日，缩短了1倍的时间。而且今天呢是9月8号，其实这个政策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了。政策是好政策，但是呢普通人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问题呢？贾颖，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呗。 好的。因为是这样子，因为这次的这个政策除了这个时间的缩短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度最高的一个点，就是关于异地的换发或补发出入境证件这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大家可能对这一点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说很多人会问，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是在北京工作，那么我可 否是在北京来做这些证件。那我的父母现在退休了，跟我常住在北京，但是他们也没有在北京缴社保，也没有办理这个，我没有给他办理北京的这个居住证。 嗯， 那我可不可以给他在北京进行这个证件的办理？就是很多这些个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办理。 如果是这个新政策没有实施之前啊，嗯，那么你应该是在你的户籍所在地， 对， 或者是你办了居住地的地方才能够比如说补换申请， 嗯， 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还有往来台湾通行证，嗯，现在新政实施了。 对，没错，是这样子。以前是一定要有我们的居住证，或者是你要缴，可能有的是要求6个月，有的是要求1年以上的社保。 嗯， 那么现在新的新政是这样子，如果是以前您有旧护照，就是在你自己的省份办过护照，但是这个护照可能因种种原因它丢失了， 嗯， 或者说是它到期了，那么我需要补发或者是换发的这种情况，以前可能需要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户籍所在地去办理。那么现在新政是，无论您在哪儿，这个换发和补发都是可以进行办理的。 申请呢？申请呢？ 申请这次实际上没有变化，大家一定要注意，申请还和以前是一样的。如果比如说您是在北京工作，北京您是有这个居住证和他的这个社保，那么北京还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如果是您没有第一次申请的时候，那么还是要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但是如果是换发和补发，那么这个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哪怕您可能现在在北京工作，那您是山西的户籍，然后您可能最近在天津出差，可能又不方便去北京，也不方便回山西，您在天津进行换发或补发，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这次主要是在换发和补发这方面，那么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 出境出国游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利好频传，不仅仅有国内的，还有国外的很多好消息带给大家。我们接下来呢就请贾颖跟大家来做一个逐一的讲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些利好政策的讲解以外呀，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是越来越高。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还特别要说到一些免签、落地签、过境免签的一些国家以及注意事项的内容。贾颖，那咱们就先从这些利好政策开始说起。如果是按照时间顺序，咱们节目一年当中呢跟大家盘点几次，今天此时此刻这期节目啊，我们应该是从下半年开始说起。我们从8月10号开始说起吧。白俄罗斯与中国有关免签制度协议已经是从8月10号开始正式生效。根据协议呢，两国的公民在一年内最多可以在对方的国家免签停留90天，但是单次的停留最多不可以超过30天。我记得上一次做节目应该是在6月底的时候，贾颖咱们做节目还说到这个白俄罗斯的情况会怎么样。 对对，还没有执行当时。 对， 现在已经正式执行了。那算一下时间，好像我记得当时我也有说，好像一般情况还是几个月的时间，一般会在半年内。那么看来应该还是很顺利。他现在白罗斯这边的这个免签，很多游客都已经使用他的这个免签的这个政策，已经顺利的入境去玩了。尤其前段时间那个在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很多人的话在俄罗斯玩了以后，就是看完球以后去到白罗斯那边去入境，也有很多。那么这个新政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基本上的旅游和短期的商务游客，其实在使用这个免签制度上都够了，这个时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说到了这个免签啊，很多朋友的理解就是说，我说我下周一想去白罗斯，我去玩一趟，然后我在这一周做点准备工作，我带上点我需要吃穿住用的东西，把飞机票订好，酒店也订好了以后，然后我下周一就出发，坐飞机直接走了，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吗？还是中间还有一些坑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呢？ 白罗斯基本上是没有坑了，因为它就是直接是免签，所以它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政策。的确就是说，我明天就是想去这个国家，我躺在床上订了一张飞机票，然后我明天就飞了。但是在入境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事项是什么？就是说，一定第一，您的这个飞机票是往返的机票，因为入境有可能会查，离境的时候有的时候航空公司也会来进行查。那么第二点呢，是您最好是提前订好这个酒店，因为入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查。 说的是白罗斯的入境的时候， 白罗斯没错，对，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免签的国家也好，或者落地签国家也好，入境的时候人家问你，哎，你住哪个酒店？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订，那么人家就会觉得你 你到底来是干什么呢？旅游游客你不订酒店，这本身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行为，所以并不代表说我们免签了，那在出入境上就完全没有什么避讳了，那有些该注意的事项还是要注意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最好建议大家买一份旅游保险，因为有的时候也会进行抽查。那么这几点注意好了以后，在免签的国家基本上不会遇到大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在白罗斯方面呢，您就可以收拾收拾您的行李，然后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对，没错没错。 好，说过了白罗斯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俄罗斯。俄罗斯已经签署法令，规定在世界杯期间啊，已经观赛的外国球迷可以持已经办理的球迷的这样的一个 ID 啊，在2018年12月31号之前多次免签出入俄罗斯。我们之前说过那个球迷的 ID， 球迷的护照来着， 它叫球迷身份证，我们翻译过来其实应该是叫对。其实它是这样的，其实世界杯可能就是延续到后面，很多人对俄罗斯有一个就是新的一个认识，或者是自己看球去了，可能后面还想带家人再去玩一玩。因为现在还不算太冷，其实再过过可能会冷，但冷的话可能也有人会到俄罗斯，比如滑雪呀，因为很多的冬季项目嘛，所以其实俄罗斯也是为了这个来吸引全世界这些个游客。那普京也是特别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法令，把只要是在世界杯期间去持这个球迷身份证看过球的所有的这些个游客，这些球迷，那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在今年年底12月31号之前想来俄罗斯旅游，那么没有任何的这个阻碍，你们还持你们的这个球迷身份证，还可以再进行的多次入境，它是这多次。那么还有一点是要提醒的，就是如果说您在这期间您的护照换发了，就是护照号变了，因为我们在这个申请这个球迷 ID 的时候是需要填写护照号码的，如果这个信息有些个人信息发生变更，您一定要记得变更，否则与您的那个球迷的 ID 就不一致了，这样在入境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个问题，这点要特别提醒。 哎，还得补充一句啊，如果是一家人出去旅游，有的人呢已经有这个球迷 ID 了，但有的人呢他没有这个签证。那现在俄罗斯的签证一般情况下是给到一个什么样的时长，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期限？ 是这样子，如果您的家人想跟你一块儿去，那么家人肯定是要正常办理俄罗斯的旅游签证。旅游签证目前可以在俄罗斯驻中国的签证中心进行申请。签证的申请周期大约是在正常是在7个工作日左右，他也接受加急的服务，加急大概是在5个工作日左右。基本上他是从你申请的这个签证的计划入境的时间开始生效的。比如说我们计划10月1号去，那么这个签证可以从10月1号开始生效。那么您申请停留15天或者是多少天，那么您申请多少天，他一般会给多少天？最长的一般的旅游的签证会给到30天，再长一般可能不太会批准了，一般就这样子。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前面呀，我们说到的是白罗斯和俄罗斯两个已经实施的啊这样的规定或者是法令。那接下来我们来预告一下，这就是缅甸旅游部他们已经说了，从2018年10月1号开始，缅甸将对中国游客实施落地签证明。哎，又是一个利好政策，以后也不用再提前办签证了，到那儿你再办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缅甸其实以前是实施过一段时间的落地签的，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关闭掉了。那么现在它应该也是为了方便这个游客出行吧，那么是决定10月1号起再进，就是恢复，其实它是一个恢复了。那么我们也可能也再等一等，看看10月1号以后这个新的这个政策，第一是不是稳定，第二的话在出入境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个大家特别要注意的东西，可能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提醒到大家。 说到了落地签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不像我们前面 面说到的免签是无条件的， 对对对，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限制的。那常规情况下办理落地签都是需要哪些的材料的，或者是需要哪些证件呢？ 是这样子，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像泰国的落地签，那么我们在入境的时候要填他的这个入境的一个表格，还要在他这个办理落地签的通道进行拍照片。那么大家也就是说办理落地签主要大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要排队等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旺季的时候或者说这个集中航班落地的时候，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 刚才也说到了，缅甸在之前曾经对中国游客开放过落地签，当时的落地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之前是这样子，它主要的话呢，落地签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可能并不是一定很靠谱，因为他有的时候会要求你提供一些个邀请函方面的这些个内容，或者邀请注册单位这些信息等。那么如果没有，如果是旅游的，很有可能他会拒绝你的入境。所以有一些个国家的这个落地签的政策，它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针对所有游客，他有的时候会针对一些个商务部分。比如说还有像越南，他也实际上有落地签，但是他的落地签只是针对这种紧急事件，比如说可能你那没有亲人，可能发生一些个意外，那这种有特别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是会接受的。还有这种商务的，有这种特别急的这种函或者是批文类的，但是可能就是随随便便我们去。就是去一个旅游，简简单单这种，在入境的时候实际是不行的，提前还是要申请签证的。 一方面办理落地签可能需要一个等候时间，另外呢，如果是旅游，还有可能啊签不了这个落地签。 对，有些国家是。 所以其实，在境内办理好签证应该是更加方便的。我们来介绍一下，如果是在国内啊办理这个缅甸的签证的话，这些手续啊或者注意事项有哪些？我们来对比一下哪个大家更加便捷吧。 便捷其实如果从时间的便捷度来说，如果10月1号执行了这个新的落地签政策是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走就走。但是如果提前想在这个我们的驻华使馆这边办理签证，其实从签证材料上并不复杂，大部分的旅行社都可以代理，只要是提供您的护照和照片就可以了。 很方便哈。 对，费用也不是很贵，我不太记得，应该也是几百块钱的样子，不是太贵。但是它需要等候一个时间，就这个时间一般是5工作日左右，所以他就不像是有落地签以后，就是我这种随性的这种，我想去哪就去哪这种了。那么提前办理的话呢，最主要的话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 缅甸的落地签之后呀，我们来说一说巴拿马移民局的消息。根据他们颁布的一个行政法令，对持有像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英国、北爱尔兰、新加坡和欧盟签证的游客，可以享有入境巴拿马落地签证的便利。大家去巴拿马，好像如果你有了以上的这个签证的话，不用办手续了，我这样感觉对吗？ 对对对，没错，这个完全正确。这个政策是什么呢？是以前啊，去巴拿马它只有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是持有这几个国家的签证是可以有这个免签进入到这个巴拿马的这个权利的。那么停留的这个最多时间单次是30天。那么这一次以后，我们看到加了很多的国家，像日本啊、新加坡呀，像欧盟的话，比如说包括申根的这个签证等于都罗列进来了。那么可能我们觉得可能持有最多的签证的有效期的话，可能我觉得中国游客像日本持的会比较多，那有日本签证多次往返的，那您去巴拿马在有效期内那么就是可以的了。所以但是有一点还是可能要注意大家，就是第一，这里面的这个签证的话呢，大家的话都需要是持的是多次往返的签证，这些国家基本上也是多次往返的。 多次往返。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签证的有效期的话是不少于一年的。 也就是说你得持有刚才我们说到那些国家的不少于一年的，也就是一年或者两年的多次往返的签证才可以进入巴拿马。 对，没错。因为我刚刚也看了这些个国家，基本上可能澳大利亚其实现在出签基本都是在一年多次，可能就新加坡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因为新加坡可能很多人他还是给35天多次比较多，所以可能真的用新加坡签证用到进入到巴拿马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问题，所以大家就尽量避开 新加坡，除非能拿到两年以上多次的新加坡的这些游客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新加坡签证。嗯，其实巴拿马是这样，它是应该是去年开始建立使馆和签证中心，现在已经它的签证正也是在运营当中，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商务签可能会更顺一点，但是在申请旅游签的时候，它有些个签证的资料啊，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使馆，也还是在磨合期。我们目前也是咨询，有的是这样的，我们觉得签证的材料有的是觉得还是不是太便利，我们就是也是希望它以后能，比如说像申根一样，相对标准化一点。那么现在有的时候它申请旅游的时候，最好还是有一些个境外的邀请啊，就是有这个当地旅行社的这样的一个接待啊，他会觉得可能这样会更稳妥一点。所以大家在单独如果是去到巴拿马领馆去申请这个旅游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麻烦一些。但是如果说您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新政的这些国家的多次签证，一年以上的多次签证以后，那么不申请巴拿马签证直接入境，这样也还是比较便利的。 嘉颖，除了前面几个利好消息以外啊，近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利好消息跟大家来说一说呢？ 其实还有一条消息，因为它并没有就是落实，但是呢，可能我们通过一些渠道也知道，他们可能是正在探讨相关的一些个政策。那比如说像南非，可能我们最早中国游客去到的非洲的国家，我觉得南非可能是最多的。那么除了可能就是像前段时间，如果是大家去看这个动物大迁徙，最近可能去到可能肯尼亚、坦桑尼亚会比较多，但是南非是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这个像团队游啊、个人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大家都知道，像非洲最近有很多的一些个国家跟我们的这个中国护照都已经是可以免签呀，或者落地签或者电子签。比如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坦桑尼亚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单方面落地签的。那么像肯尼亚的话是可以申请这个电子签。那么南非很多游客都觉得去南非申请个人旅游签证是会有点麻烦。为什么会麻烦？目前的这个南非的个人旅游签证在北京的签证中心，它的出签速度是特别不稳定的。像前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是因为申请的人数比较多啊，有的人在申请这个旅游签证的时候甚至等了20多天的时间。 这好像时间真的有点长了。 对，太长了，因为会把我们整个的旅行计划都给搅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预定机票也好，酒店也好，那都不敢定了，大家都在那里等着。那么其实常规它的这个签证中心的速度应该是在2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前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一个不稳定，而且呢它针对有一些可能非北京领区工作的这种情况甚至还需要提供什么营业执照的认证的公证啊，或者认证这样的一些个材料，会觉得特别繁琐。 如果再加上公证认证的话，这时间大家就往一个多月去 对 计算吧。 对，所以很多游客就说，我怎么办个南非签证比我去个欧洲啊、美国，就是这个材料准备的这么复杂呢？就是所以说，南非前段时间他也是，就是相关一些部门也发出，就是正在探讨，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探讨是一个什么内容呢？持申根、美国、澳大利亚签证，有可能在未来的时间去南非进行旅行的话，有可能可以免签。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一旦他执行这样的一个利好以后，我们可能去到南非的这个游客的数量和我们大家的这个去到南非的一个便捷度就要有一个我觉得一个质的一个飞跃的一个提高了。因为像现在其实我们中国办这个持申根多次啊，或者美国啊，这个太多了，可能游客这样的游客也是会越来越多。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五爱全球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专家贾颖，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越来越便捷的出境游。我们会说到的有最近的利好的一些提示。后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说到目前已经有的74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因私护照实行免签或者是落地签政策的一些盘点。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五爱全球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专家贾颖，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国内国外的各种的利好政策。而且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时段也特别要说到的是，目前已经有的74个国家或者地区对中国因私护照实行免签落地签的政策，我们要盘点一下啊，哪些呢是真正的利好，大家就可以来一次啊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哪些呢确实有些坑，提醒大家注意，千万别高高兴兴的要去旅行，结果中间您出不去了，这多么遗憾呀。我们来说一说吧，贾颖，咱们跟大家来重点的说一说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因为74个国家要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一集节目或者是半个小时绝对是说不完的，简重点的说，咱从哪开始说起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大家可能先要知道一个数字，就是现在到底有多少个国家对我们的这个因私护照有这个免签也好或者落地签也好这样的一个政策。 嗯，应该是有13个互免国，14个单方免签国，46个单方落地签国，一个临时免签国，这都是公安部啊出入境管理局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下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开始要上名单了。第一呢是互免的签证，包括有圣马力诺、塞舌尔、毛里求斯、巴哈马、格林纳达、斐济、厄瓜多尔、汤加、塞尔维亚、巴巴多斯、阿联酋、波黑、白罗斯。佳颖，第一批互免签证名单上来了。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情况怎么样？ 首先先说一下什么是互免，以前可能我们也普及过，有的可能听众还要问一下，互免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护照就是我们中国对于这些个国家，他们的持他们这些国家的护照的这些游客进入到中国进行旅行也是免签的，他们给我们也是免签的，大家都是这个互相的，这个是互免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互免这些国家里面，我觉得可能旅行去到最多的一些国家，我觉得像塞舌尔啊、毛里求斯啊、阿联酋、塞尔维亚、白罗斯，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多的。哦，还有斐济，这个应该是比较多的这些常规的旅游目的地。那么其他的一些像圣马力诺，大家也知道它其实属于这个申根的一个国中国一样的。那么虽然说他们国家和我们是互免的，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必然是要途经其他的申根国家可能进行转机或者其他国家进行转机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是要注意，就是他应该是从意大利，他是被意大利包围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办理一个意大利的申根签证，然后再进入到圣马力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说我要去圣马力诺不要签证，但是的话你必然一定要去到意大利，那么意大利的签证没有免，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应的一些个政策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使用。 我们再来上第二批名单啊，单方面的免签，这包括有萨摩亚、海地、韩国济州岛地区、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含塞班岛等等、英属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英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牙买加、多米尼克、安提瓜和巴布达、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突尼斯、圣基茨和尼维斯。第二批名单 到这里结束了。关于这里面的坑和这里面的利好，我们来听一听。 我觉得这里面的坑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吧，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才念到的萨摩亚，那萨摩亚因为和我们的这个目前和中国还没有进行直航的航班，所以一般情况下可能大家去到这个地方旅行一般都是通过新西兰转机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在转机的时候像新西兰就需要有一个过境签证，所以这个就是针对去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个单方面免签的国家来讲，包括像英属的这两个岛，应该我们目前都没有直航的航班，都可能需要通过第三国进行转机。那么大家在这个买这个机票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您需要看一下您的第三国转机的这个国家需不需要相应的签证政策，有的可能需要正常的签证，有的国家可能需要的是过境的签证。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办理相关的这些签证而直接去到这个直接飞买一个这个机票直接去飞的话，在中间您可能就得回来了，所以大家这点特别特别要注意。 还有啊，46个单方落地签国以及一个临时的免签国，因为名单太长了，我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如果念过以后大家也不方便记录，所以不如到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局上面看一看啊，这46个国家都有哪些。但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请佳颖啊把我们刚才说到的落地签或者是这种临时免签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 像我们这个单方面落地签的这个国家，大家还是要注意，我们刚才其实节目中也有说到过，落地签不等于说不签证，落地签只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出境之前在你的护照上可以没有签证，但是在入境的时候依然要办理相应的这些国家的签证手续，那么需要我们进行排队，需要提供相应一些个证件。那么比如我们刚才其实我有说到泰国，那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乌克兰它实际上是也是应该是去年吧新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签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我正好是在今年的年初也是去到过的，也体验了一下它的这个落地签。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的这个落地签并不像我们去到泰国，大家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窗口可以办理。乌克兰的这个落地签是我们从这个航班下来以后进入到它的这个入境大厅。一进入到入境大厅就有一个长桌，然后呢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官员在那里协助大家来办理这个落地签的手续。其实我当时印象如果没错的话可能也就一台电脑，最多两台，真的是这样子。 你们排了多长时间的队？我得问问。 哎，对，这个是关键，真的是关键。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就是我们属于一个考察的一个团组被邀请的，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是提前和他们的移民官员已经打好这个招呼了，是我们到了给我们这个团组先办理的这样的一个入境手续。我们等了大概是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你评估一下，如果是你们这种打招呼的需要等将近两个小时，那些正常办理他们的等候时间大概是多少时间？ 他可能比我们要慢。因为什么？你比如像赶上我们这种团组，那么这十我们其实只有十几个人办理的不到两个小时，那么其他的人就要等，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官员。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落地签真的就是我们讲有时候还是不太成熟的。那所以如果说大家像去到这种国家的话，您出行之前如果真的来得及，时间上来得及，可能我还是建议您在这些国家驻我们的这个中国使馆进行这个签证的一个办理。如果真的是来不及，您再考虑落地签，可能在那排排队等着，您就慢慢等，也别着急，您着急也没用。因为什么呢？他这个落地签啊，就是你到了他那个口，你该填的表你要准备，然后呢他还要核验你的酒店、你的保险、你的机票，就是这个和我们好像提前在这个签证中心在国内提前办理签证他要看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他这个速度，因为人员也不是够多，所以他一定快不起来。所以你催他也是这样子，没有办法。所以大家就是耐心的等候。他那边反正机场环境还不错，也有 WiFi 能用，就是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耐心。 我想很多朋友啊为什么选择落地签，其实呢 有两个主要原因，嗯，一个呢是认为，哎，我去哪玩，我到那儿连着把这个签证一起办了，嗯，我想图一方便，这是第一点。 对。 第二点，有一些朋友他们呢是认为在国内啊，你去办这个常规的签证，可能时间比较长，就是我没有这时间等， 嗯， 到这儿呢，办了这个落地签，不就是少了一个等候办签证的时间吗？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啊，大家通过前面讲演的介绍，嗯，还有我们之前那些节目，可能会了解到，嗯，有的时候。那只是您的想象。 对，没错，因为有的国家尤其是可能您就是去的并不是落地签执行的成熟度这么高的一些个国家，嗯，可能在速度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 嗯， 其实就算是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即使大家他已经知道有这么多的人，但是如果遇到他这种航班比较多的入境的这些个人员的时候，大家排队，这个是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嗯， 而且我们也知道，可能有一些还以前还遇到过，可能是在泰国的这个入境的窗口，有人是什么黄牛号啊，多加钱呐，啊，提前靠前啊。其实这个从费用上来讲，并没有比我们提前在这个国内做好签证要省， 嗯， 反而的话花费更多， 嗯，啊。说过了这些啊，嗯，并不是很便捷的这样的落地签之后，嗯，还有一点啊，要问问嘉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46个单方面落地签的国家，嗯，他说他有单方面落地签，但你到了那以后啊，其实落地签并不是很好拿，还有可能你再回来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坑介绍给大家？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所有的不光是说是落地签，有可能到了那里你。有可能出现不能入境的情况，嗯，即使可能我们有效的签证，但是在入境的时候可能有些官员对我们进行的一些个问题我们答的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嗯，我们持的是旅游签证，我们在入境的时候您可能答出来商务目的了，或者说我这边有探亲目的，有亲友在这里了，一旦他对你产生质疑，那么同样即便你有效的签证也有可能会被拒绝入境，像前段时间我们包括像美国呀，很多的一些个国家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同时即使有效签证，在入境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像泰国需要有现金的检查，那现金你没带够，嗯，那如果真抽查到你了，他拒绝你入境，你也是没有办法的。 说到这个现金啊，有的地方啊是说你必须得带够多少钱你才入境，但也有地方说啊，你要超过多少钱你就不能入境。 他其实超过多少钱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申报， 嗯， 如果您不申报，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他就会不光说不拒绝入境的问题，有可能会没收你的钱， 嗯， 这个都是在这个相应一些法律里面它是有的，所以大家在入境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国家都需要填这个入境的这个申请报关单， 嗯， 里面的话它比如说关于您的这个现金是带了多少，是不是有带一些比如像烟啊这样的一些个，它都会有一些个细的一些个调查， 还有一些违禁品，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没错没错，嗯，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进行这个如实的，因为一旦您不如实发现了，那么就可能会进行没收，或者是有可能法律的一些个制裁。但是很多说，就是我如果真，比如说我钱我真带多了， 嗯， 那我应该怎么办？就是我申报了是不是要没收？这个并不一定，就是您走正常的申报手续。那如果他可能关注到您带的钱比较多，他可能会问询您这钱是干什么的， 嗯。 有的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带现金，我们进行购物，不喜欢刷卡。那么您就只要是和您这个出行的旅游目的是就是怎么讲，就是 一致的， 对对对，嗯，它是合理的。那么在入境的时候，这些官员也不会难为您的，关键是实话实说。 刚才呀，我们说到的是单方面落地签的这个46个国家，其实还有一个临时免签的国家是阿尔巴尼亚，它叫旅游旺季免签，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条呢？ 旅游旺季免签就是基本上是在阿尔巴尼亚的这个旅游的旺季季节是到10月份，所以在这之前我们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去到阿尔巴尼亚不持有有效的签证的，是可以直接入境的，嗯，但是过了他的这个旺季以后，大家去阿尔巴尼亚，大家记住这个国家没有正式实行免签，还是要办签证的。 我们刚才啊是说到了免签、落地签还有过境免签的一些国家，现在呀，啊，很多人都特别关注免签呀、落地签等等，其实就是因为觉得他们特别便捷啊。说到了便捷，还有一种签证的方式真的是值得跟大家来说一说的，这就是网上的申请，或者说叫电子签。贾颖，咱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 嗯，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电子签证的，为什么呢？第一的话，它不用我们耗时太多的时间去跑到签证中心，然后通过网上的一种方式就可以递交我们签证的申请，它是随时的。而且一般情况下网签的速度相对出签也是不错的，而且它是无纸化的一种签证，也是比较环保的。同时呢，我觉得 总觉得出行之前有签证还是更踏实一点， 没错， 就不像那个落地签，万一遇到什么情况还要排队。那么电子签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综合于纸签和落地签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种形式的，我觉得。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电子签，只有一部分的国家。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份名单吧。目前呢，通过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移民局网站，可以直接递交签证申请并且获得电子签证的国家都包括有土耳其、印度、柬埔寨、缅甸、肯尼亚、马来西亚、格鲁吉亚、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乌干达、摩尔多瓦、亚美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卡塔尔、莱索托、吉尔吉斯坦、阿曼、澳大利亚、新西兰。此外，阿根廷如果符合电子签申请要求，也可以在线提交。其实也不少的国家呢，我们还是来了解吧，哪些是坑，哪些是利好，利好，利好。 嗯，整体都很好，但是呢，有比如说像马来西亚，我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时间充裕，我是建议大家去做纸签。因为马来西亚的电子签是这样子，在我们申请它到叫 e-visa 的时候，它需要我们的机票是已经付费确认好的机票。而且这个机票呢是需要是我们有从国内出境的，还有离境回到国内的。但是有我们遇到过很多申请人，他回境啊或者哪里，他并不一定回到中国，可能去其他国家了。这个时候在电子的申请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移民局是要求我们补充回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机票。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一般因为不可能有，因为我们去其他国家去公干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到这个中国，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一般可以大家可以就是以交这个解释信的一个方式。但是这种情况我们遇到过很多，因为没有而直接导致他后面的拒签，所以就不是很稳妥了。 所以后面还得退机票。 哎，对，就是有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马来西亚我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大家时间够，那么大家去申请纸签，如果真的不够，那么做电子签的时候最好是往返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北京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票。因为马来西亚电子签还有一个它叫 entry visa， 它是有两种。这种 entry 呢，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航班就更有限制了。中转国的话呢，只能在几个它的规定的中转国内。如果您从其他国家中转，那您做这个签证又不可以了。我们经常有遇到过大家就是 e-visa 和 entry 两个类型混淆的，所以在马来西亚的电子签上大家一定要问明白了。如果说您不是很清楚，又不知道这两个我怎么去分辨，您可以在这个您预订机票的航空公司跟他去确认一下，我是持这个签证乘坐您的这个航班，是否您可以是正常让我出行，给我换理登机牌。如果航空公司给您的提示说不行或者怎么样，您应该怎么怎么样，您就听取航空公司的建议就可以了。 看到了这份电子签的国家的名单啊，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在其中。其实我周围有不少朋友抱怨，说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常旅游的时候是一起去的。可是呢，如果你要办这种纸签的话呢，那因为有的地方是需要你交护照的，然后你不能等完的这个交进去，然后呢拿出来以后再去办另外一个，有的时候时间就会耽误很长。 对， 哎，这两个国家的电子签啊可以同时办理是吧？ 对，因为现在的新西兰也是把以前所有的纸签全部取消了，大家去到签证中心也是这样子，没有纸签的，全部都是电子签。所以电子签有意味着它的护照原件是可以不进入到这个使馆的，可以在大家手里放着。所以在这个时候电子签大家可以随便申请，不光可以申请这两个国家，还可以申请其他的一些个国家。但是这里面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电子签，它的这个出签速度真的是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不稳定。它基本上它的官方说是要29天，如果超过29天还没有出签，你可以进行催签。但是即便您催签，他也不一定会受理，就是马上给您出签。而且最近遇到很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带着孩子申请，然后父母的签证出了，但是孩子的签证迟迟不出，就是和父母的出签速度中间会隔很长的一个时间。 我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一问，如果我要是办澳大利亚的纸质签证的话，大概等候的时间是多长呢？ 目前也没有纸质签证，全部是电子签证。我们目前像澳大利亚、新西兰有两个方式可以申请，第一是直接通过他的移民局网站进行这个电子签的申请，第二个方式是去到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驻北京的签证中心进行签证的递交，通过签证中心递交到使馆的电子签证的申请，全部都是电子签。 可是现在因为他的时间啊这么不稳定，很多朋友知道他们要安排比如请假，你要出游吗？你就要请假， 对， 然后你还要报团，你还要买机票，如果是他的时间能长达二十几天还没有消息的话，那基本上旅行社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的。 没错没错，但是这两个国家因为它的有效期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至少是一年，有些旅行社的这个资质可以申请三年，那么像新西兰它一般会给二到五年，最长现在给五年的非常多了，所以它两个国家有效期长，大家再去有如果有计划去这两个国家，我的建议是提早申请，可以提早在您出行前的90天，甚至再早一点其实是可以的。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分享了最近的啊各种各样的利好政策，也特别说到了那些免签、落地签等等的方便大家旅行的内容。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是十一长假来临前的一个集中的提醒。大家如果有十一假期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啊，现在您必须要赶快抓紧办您的签证了。出境游利好盘点的内容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贾颖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内容吗？ 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免签也好、落地签也好、电子签也好，很多一些个比较可能大家觉得很便捷的签证方法或者出境的一些个出境的方式，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尤其是一些免签、落地签的政策，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很多是单方面的政策，就是境外这些入境国给我们的中国护照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有可能会存在临时性的一些个变化，所以大家在这个出境之前一定要确认好之前您使用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呢，您直接顺利出行就可以了。如果出现一些个变化，大家就去到这些个国家相应的这些驻华的使馆正常申请我们的签证。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熟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今天的知识开讲节目呀，我们来谈旅游，因为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就要到了，这个时间段呀也是很多朋友外出旅行的一个重点的时间段。另外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节目的最后呀，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和旅游相关的一些内容。9月27号世界旅游日啊，这是由世界旅游组织确定的旅游工作者和旅游者的节日。设立世界旅游日是为了普及旅游的理念，介绍旅游的作用和意义，促进世界旅游业的发展。1979年9月，世界旅游组织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把9月27号定为世界旅游日。为什么选择这一天呢？一个原因啊，是国际官方旅游组织联盟在1970年9月27号墨西哥城的特别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将要成立的世界旅游组织的章程，所以值得纪念。此外啊，这一天又恰好是北半球的旅游旺季刚刚过去，而南半球的旅游季节又刚刚到来的时间段。也就是这个时间段呀，正好是世界各国人民度假的一个好时节。从1980年开始，有关国家每年都组织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比如说像发行邮票、举办明信片展览、推出新的旅游路线、开辟新的旅游景点等等。确定世界旅游日的意义在于发展国际国内旅游，促进各国文化、艺术、经济、贸易的交流，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社会进步。我想啊，通过前面这样的一个介绍，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世界旅游日绝对不仅仅是今天我去美国去欧洲玩一圈，或者是明天呢我在祖国各地看大好河山品尝美酒美食。世界旅游日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可以去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从 卢浮宫的那幅名画《蒙娜丽莎》开始说起。最近，美国的研究人员认为，蒙娜丽莎的模特丽萨·盖拉尔迪尼患有甲状腺机能减退症。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的意大利饮食当中啊，缺碘，很少有艺术作品像蒙娜丽莎这样引发如此的争论。从她微笑的表情或者是缺乏表情啊，到有关她健康的问题，人们在谈到达芬奇的杰作的时候啊，完全无法达成一致的看法。近年来，研究这幅画的风湿病学家和内分泌学家就提出来了，这位几百年前坐在画像中的神秘女子，由于血脂异常和心脏病出现了皮肤损伤和肿胀。据报道，一项新的分析结果提出，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造成了她独特的面容。人们对意大利贵妇丽萨·盖拉尔迪尼的生活知之甚少，她就是达芬奇画作《蒙娜丽莎》的原型。在画中，她的手显得有肿胀的迹象，她的头发似乎正在变细。医学专家还指出，她泛黄的皮肤以及可能是甲状腺肿大表现为脖子变粗等等啊，可能是多种疾病的一些症状。医学专家就说到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对这些特征做出解释。甲状腺功能减退是指甲状腺不能产生足够多的关键激素，可能导致头发变细、皮肤发黄和甲状腺肿大。还有医学专家说，通过一个简单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的疾病的治疗诊断，就能解开蒙娜丽莎之谜。虽然此前的一些分析结果显示，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造成蒙娜丽莎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表情，但是呢，医学专家也特别说道，考虑到这位画像的原型啊，他活到63岁，他不太可能患下心脏病或者是血脂异常这一类的疾病。因为在16世纪啊，医学的局限性比现在要大很多很多了，这些疾病很可能让他死得更早。医学专家还特别提到，在画像前的最近一次怀孕可能导致了围产期的甲状腺炎。据说盖拉尔迪尼在画像前不久啊才生了孩子。另外，人们已经知道在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的饮食是缺碘的，这可能对甲状腺肿大做出解释。研究人员还写道，他可能有围产期甲状腺炎的亚临床表现。甲状腺炎早期表现为甲状腺机能亢进，最后进入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慢性阶段。这一点呀，加上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地区的生活条件和缺碘饮食，会典型的导致潜在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些表现。特别强调啊，那是16世纪的意大利，现代的意大利，我们大家想起来都会想到啊，时尚，还有饮食、红酒、设计、创意、文化、艺术等等等等。而且现在的意大利啊，也成为了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其中，意大利的葡萄酒就因为质量、口味和种类而闻名世界。我们不仅仅可以到意大利去品尝美酒，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做了很多的推广啊，而且意大利葡萄酒对中国的出口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2018年，意大利成为中国红酒市场的第四大全球供应国。特别是刚刚过去的9月6号，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在中国启动了国内的第一个大型数字化推广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做意大利葡萄酒品味激情。这个活动啊，也使中国更加了解意大利的葡萄酒。同时，意大利是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这一概念也深入人心。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仪表示，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在中国进行的意大利葡萄酒推广工作正在实现目标，也正在取得可观的成果。葡萄酒是意大利的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由古老的智慧组成，与领土紧密联系，具有非凡的创新能力和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能力。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官员斯凯培先生也谈到了，意大利是世界上生产葡萄酒的第一大国，拥有种类丰富、风味各异的葡萄酒。说过了国外的一些事情之后呀，我们再回来看北京。今天上午，首届北京古琴文化展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开幕。